可能进入猎头相对来说会具备一定的素质，比较容易。 嗯，我们自己在去选人的时候呢，基本上首先人力资源啊、心理学啊包括这个社会学啊，通常会选的，因为他们这个覆盖面比较广，然后呢也懂一些基本的这个人力资源的专业，会去选。除了这一些之后，我们还会选择什么呢？法学。因为法学呢，它的这个逻辑性和学习能力都是非常强的。 哎， 看到这个专业的，可能都会眼前一亮，会去想谈一谈。那还有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专业呢？因为其实猎头，刚刚没讲到，就猎头它分很多行业的。就比如说我是服务互联网这个领域的，或者是我服务金融 领域的，不同领域的。 我服务这个医药领域的。那不同领域其实它都有 专业 知识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可能也会去面一些这种专业领域内的一些学生，他自己本身希望往这个工商管理或者是这公共职能上面去发展的，然后去沟通，这个成功概率也是蛮大的。 那总体来说，其实范围还是很广的。 就我们在面试的时候，其实只要专业是符合的，然后自己本身这个职业也感兴趣，然后我们会判定他的学习能力和狼性，如果这两项也都没有问题，我们可能会被 offer 的概率比较大。 那我想追问一下啊，就比如说应届生适合做猎头吗？就是他完全是在社会领域，他是一张白纸。 我觉得每一家猎头公司每一年都会预留一部分名额是专门去给他的这个实习生转正的。然后猎头这个领域其实它还挺奇特的，就是我们的实习生占比还是蛮大的，实习生的占比会在整个公司内部有一个大概20%-30%，这个量还是蛮大的喽，对吧？然后呢，那这个占比的人呢，其实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储备对象所以我们很少。基本上没有吧，起码在猎聘是没有是说我就直接招一个应届生过来入职的。基本上都是你要先拿到在我们公司实习的机会而且基本上要在实习半年以后我们才会有转正的机会，然后我们在整个所有的实习生在6月份、7月份的时候做整体的转正评审。要求是蛮严的，基本上你要到达正式员工的标准之后才会给你转正。 所以刚刚说领域很广，但其实你要真的做这个职业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门槛的。想要有经验， 比如说就猎聘的话，它这个转正的评审标准是什么呢？ 我觉得在猎聘可能因为毕竟我们是平台啊，可能压力会比传统的这种猎头公司压力要大一点，因为平台的这个整体的考核和压力都会比较大我们基本上现在作为考核的一个标准，首先第一还是要看业绩的就是你在要结果，你的结果是不是达成那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个整个转正 review 评审的那个现场是不是比较专业，能够讲述整个行业的一些知识然后包括你在执行 case 中的一些收获这些都是表现你这个现场的这个张力的那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他的直接顾问对于他的一个评价我们也比较在意因为猎头这个领域 直接顾问算他的什么师傅 可以这么讲吧对可以这么讲，其实猎头公司师傅带徒弟的这种形式还是应用很广泛的 一般的话一个师傅会带几个徒弟呢？ 我觉得看公司的情况一般的公司可能就是小一点规模的就带一个人或两个人都已经很好了对，但是像在猎聘的话我们就已经平台化了，有一些内容我们是标准化的就是我们的管理上面更多的是偏工具所以我们有1+5、1+7都会有看这个顾问他所承担的职能领域的这个生意的这个量来定 好的袁老师还有什么样的案例呢？ 延伸做猎头呢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感觉和候选人的每一次接触都是斗智斗勇经过初筛简历和 code call 猎头对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呢是有所了解，就把候选人约到猎头公司来面试。这个时候呢，候选人往往把自己的职业经历包装得特别好，比如有人会说他去年带领团队实现130%的业绩增长，或者说他主持了某个很大的外资企业并购中国企业的这个案子但是作为一个靠谱的猎头，怎么来辨别他们所描述的经历的真实程度？